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更喜欢听以前的歌，你是否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感触呢？随着长大，我们难免会觉得以前的歌就是比较好听，到 KTV 点歌，摁下一首首熟悉的曲名，还可能会被人耻笑，哎，你怎么点这么老的歌？但真正的好歌并不会随着时光而褪色，所以呢，今天为大家选择的这些，都是一些经典好歌，一播放，好多好多的青春回忆全部都想起来了。 还在我身边，而幸福却已经离我那么远。 刹那间又好似回到昨天，我试着让诺言实现，可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。面对或是欺骗，两边都是深渊，无论我怎么选，都面对坠落的边缘，或是伤悲的容颜。 仿佛是昨天， 仿佛是昨天， 却已回不去那天， 回不去那一个缠绵。虽然爱曾如灿烂的火焰，仿佛是昨天。 相片、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时光步入80年代，音乐教父罗大佑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。这首歌总能触动你的神经，很容易也很自然让你勾起对往事的怀念。青春易逝，韶华易老，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，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。恢复高考后，大学校园里唱的次数最多的歌，那一抹青春的红，刻在我们生命的透明中。

来，接下来推荐给大家另外一首歌，他的形象一直都是很硬汉的，挪威的森林。提到挪威的森林，你会想到村上春树还是伍佰呢？如果问问身边年长的家人和朋友，他们第一秒想到的绝对是1996年伍佰的经典名作。这首歌在当年火红的程度，甚至让许多年轻人听完歌之后都开始读起村上春树的小说了。整首歌就像压抑着在嘶吼，虽然听起来咬字不太清楚，却蕴含着好多好多说不出口的挣扎和苦痛。

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。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。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在冬天很适合想念，尤其是当你听到一支熟悉的旋律，或者哪怕嗅到一种熟悉的味道，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奚晓琪凭借《味道》这首歌，在1994年获得香港某电台中文原创的歌曲奖。奚晓琪觉得味道很美，想念其实一件很甜蜜的事，想念一个人怎么会是苦的呢？奚晓琪的味道让我们感觉正值桃李年华，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对那些想念的气氛却憧憬得很。 伤心可以很少，

个旋律，你的头也不禁跟着动起来了吗？直到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几乎所有人都会立刻想到任贤齐，但这其实是歌手阿牛在马来西亚的出道名曲，通过任贤齐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《爱像太平洋》才被大家所熟知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首歌在当年的火爆程度也真的是可见一斑哈。后来这首歌又被搬上了春晚。 The winter taught me you were my friend. When the spring came round, I'd often wonder, will the summer bring you back again? But now I know, with you it's about the change. You're not getting anything from me. With you. 孙燕姿的声音是充满着希望的。记得孙燕姿曾经说过，假如要画一幅未来的图，她会画一望无际的海边沙滩，一间洒满阳光的房子，一个一起生活的人，两只小狗，听不完的音乐，自由自在着。喜欢燕姿只是因为她简单清新，像百合一般随性淡漠，率真洒脱。 心随便想想东西，我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我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措手不及，却只能想象。 Babies lying on my sofa. Hey, baby, don't fret.

是我的歌。因为李志，我开始听民谣，我知道了陈粒，因为陈粒，我知道了陈鸿宇，因为陈鸿宇，我听了那一支理想三旬。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诗，吻最疼痛的告别，梦倒塌的地方仅已爬满青苔。前几天跟朋友参加了一个私人 party， 遇见了包老板，现场还有一位民谣歌手，大都在唱着自己写的歌，或愤怒，或悲伤，或惆怅，像是吟游诗人一般直抒胸臆。然后山突然间问我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民谣呢？包老板说，都说刁民玩民谣，民谣里面有故事，都是回忆的影子。回忆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，就像是你亲手制作的烟花，制作的时候明知道很危险，可是当烟花在空中绽放的那一刹那，你就会忘记之前的辛苦，而铭记一生这样的画面。回忆很美，你在我的回忆里也很美。我喜欢你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小四跟我说，他上高中时喜欢上一个学霸，他说那个学霸是他想成为却永远成为不了的那种人。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小心翼翼，不管你再优秀，你都会变得很自卑，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，怕自己配不上他。小四在生理期的时候会痛到死去活来，被送到医务室，而背他去医务室的重担落在了他同桌男孩的背上。久而久之，两个人开始无话不说。后来男孩考上了清华美院，两个人开始分隔两地，借着最后的勇气，小四表了一个白，可是得来的却是一个不确定的回答。某天晚上，男孩喝醉酒给小四打电话，一直聊到深夜，大家都说那个男孩喜欢他，可是两个人之间依旧是绝口不提这话。后来男孩身边出现了各种女孩，开心的时候两个人分享，不开心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安慰。再后来小四去了英国留学，写论文期间总是很不开心，男孩开始陪他 FaceTime， 帮他查字典，画了一幅作品写了小四的名字。一直到小四身边出现了新的男朋友，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又开始变少了。 The days grow long. 爱情就是这样，有很多种，大多数的相遇总是猝不及防，而结局呢却是寥寥烂尾。很多的付出我们不需要有结果，就像我们吃了一个酸苹果，你不需要知道它是因为光合作用不够还是因为未成熟而酸，你只要记住这个味道就行了。人海茫茫，总要允许有人错过你，他们从你的世界路过，悄然转身，原本以为能够长久同行，结果给提前下了车，你还没有来得及挥手道别，他们的影子都看不见了。其实你可以不用遗憾，你不得不承认，世间万物没有永恒不变的，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，人生不过是如此。你也不用因为害怕而拒绝开始，因为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理由，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自然有来到你身边的原因。我们还有回忆，回忆里至少还有你啊。多年以后，小四生日的那一天，突然就想起了和他同天生日曾经喜欢的那个男孩，发了个信息，男孩回了一句同喜。青春就是这样，好像背着行囊靠站，我们就从此各奔东西了。后来我和小四去包老板的酒吧，包老板特意给我们点了一坛自己酿的金莲小酒。换他的话来说，女人呐，就是要学着这股子劲儿，谁对你不好你就毒死谁吧。我想大概毒死的都是回忆里的谁吧。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，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，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，刹那间我泪如雨下。昨夜我浸在绿雨中，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，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，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。

you know what's on my mind. These feelings for you I can't hide. Your heart is what I hold to fight. I lose myself within your eyes. Never thought I'd fall for someone like you. These feelings I feel are brand new. Guess that's why I'm so afraid. I need to say skies with brighter day. Never thought I'd fall for someone like you. These feelings I feel are brand new. Guess that's why I'm so afraid. I need to say 想说，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，酸甜苦辣都要经历一遍。你要学会喝酒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喝酒之后你很丑。你要学会抽烟，你就要承担烟带来的危害。你要接受别人的爱，你就不要害怕自己付出之后的悲哀。风声吹到这儿，已经不需要再释怀了。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，那么我很高兴遇见你，也从不后悔认识你。我是小莫，感谢各位守候收听今天的莫音乐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，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，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，发觉想你不能没有。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，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。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，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，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，让你走为何让你走。

在风雨里。 哦，我不忍心，也不想背叛你，唯有我等你回心转意。 想拥有我每一